开天辟地。开天辟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开始有人类历史，也用来表示前所未有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徐整写的《三武帝纪》，书中写道：天地混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，万八千岁，天地开辟，阳清为天，阴浊为地，盘古在其中。故事是这样的，远古人生活在天地之间，他们很想知道天地是怎样形成的，渐渐的，他们创造出一个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。据说很久很久以前，天地还没有形成，到处是一片混沌，它无边无沿，没有上下左右，也不分东南西北，样子好像是一个浑圆的鸡蛋。这浑圆的东西当中孕育着一个人类的祖先盘古。过了18000年，盘古在这浑圆的东西中孕育成熟了，他发现眼前漆黑一团，非常的生气，就用自己制造的斧子劈开了这浑浑沌沌的圆东西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圆东西里的混沌重量很轻，而且很清晰的阳气上升，变成了高高的蓝天，重而浊的阴气下沉，变成了广阔的大地，从此宇宙间就有了天地之分。盘古出世后，头顶蓝天，脚踏大地，挺立在天地之间，以后天每日增高一丈，地每日增厚一丈，盘古也每日长高一丈。这样又经过了18000年，天高得不能再高，地深得不能再深，盘古自己也变成了9万里长的顶天立地的巨人，像一根柱子一样撑着天和地，使他们不再变成过去的混沌状态。盘古开天辟地以后，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，因为天地是他开辟出来的，所以他的情绪有什么变化，天地也跟着发生不同的变化。他高兴的时候，天空晴朗，他发怒的时候，天空就阴沉，他哭泣的时候，天空下雨，落到地上汇成江河湖海，他叹气的时候，大地上刮起了狂风，他眨眨眼睛，天空就出现闪电，他发出了鼾声，空中就响起了隆隆的雷鸣声。不知经过多少年，盘古还是死了，躺倒在地上，他的头部隆起，成为了东岳泰山，他的脚朝天，成为了西岳华山，他的肚子高挺，成为了中岳嵩山，他的两个肩胛，一个成为南岳的衡山，另一个成为北岳的衡山。至于他的头发和汗毛，全都变成了树木和花草。后来才有了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三皇，即天皇、地皇和人皇。